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今天本市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呢，白天云量会逐渐增多，到了夜间呢云量又会慢慢减少。不过由于云层比较高，而且近地幔层呢是由高压控制，所以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中午前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只是早晚气温低，天气冷，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预计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数湿度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气温最高能攀升到9摄氏度，夜间呢会下降到-0.1摄氏度，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都是2，感觉天气会比较冷。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四环路的望河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太阳宫桥桥区。在东北三环，目前内环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太阳宫桥区持续到三元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光明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三环路的华威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这是京广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四环路的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天一冷啊，加上这个暖气一供暖呢，就感觉特别的干燥哈。于是乎呢，我们又开始求一样东西， 加湿器， 雪。 这个 我们一年四季求的都不一样是吧？ 你挺适合在要以前封建社会啊，专门负责这叫什么主祭祀，你去当这个官员去，什么时候你都应季来干这些事儿。 一下子给我打到北方去了，那可不行啊。那么说到雪啊，其实一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啊，今年头场初雪会在什么时候？ 哎， 去年头场初雪你还记得吗？雪花飘好像挺长时间才等来，是吧？今年会不会能够和往年不同呢？ 因为去年我记着呢，就是咱们还专门在节目里面说到什么呀，就是有的地方的朋友已经看到雪花飘了，可是气象局说呢，这不算初雪哦，我们也了解了相关的知识，感情得是咱们北京总共几十个国家级观测站呀，一半以上都看到了这个雪花，才算是咱们整个北京市真的初雪出现。 你要说初雪的话呢，其实前一阵儿山区已经飘雪花了哈， 哎，海坨带雪那景观都已经出现了， 但人家说不算。那行吧，咱们就等着啊，看他什么时候算那场啊。大家也可以公布个时间，哪天咱们也搞个有奖竞猜是吧，看看谁离那日子说的比较准比较对啊， 然后就把这人发到古代去当主祭司的官员了。 好吧，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的朋友，或许你就住在白云之中。有时候看着大海，寻找我。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时段听众朋友们求助的一些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听说香菜根能种，怎么种？ 这个冬天是有吃香菜的习俗吗？因为上周我记得有人问那香菜籽儿怎么没发芽儿 啊， 籽儿完了只有来根儿， 不分春夏秋冬吧，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香菜呀。 对呀， 赶上贵的时候还真挺贵 的。挺贵的，前段时间有一阵儿， 好像是说把那个香菜就是截下半截来，然后种的土里，据说能长出来。当然怎么种我也没种过啊。问问亲爱的朋友们啊，哪位会种香菜根儿？不是香菜籽儿啊，就从那根儿呢直接让它发出芽来，怎么种？ 只要是木本，这就算扦插了，是吧？ 啊， 这草本的。 好，问问大家啊，还有一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手机怎么共享网络吗？苹果系统啊，安卓系统都是有一个这个共享网络的功能。这他不会。 这容易，这我是现在就解答还是怎么着？ 那你就说呗，这人听着呢。 您就直接打开您的这个手机啊。设置，甭管是安卓还是苹果都有这么一个，基本上现在因为这个功能用的还挺多的，点了设置以后都不用再有这个下一级子菜单，您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选择选项啊。苹果手机系统写的是叫个人热点，在安卓手机系统里面根据品牌不同，有可能它会有一个名字叫做共享网络，网络共享之类的这个名字，您点一下它这里面默认的时候呢是关闭的这个选项，您进去一个小开关一扒拉，把它调成开，底下您注意看，它这儿就会显示出来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好比说像我的这个就是大鹏的 iPhone， 就有这么一个名字的这个无线网络信号，这会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周围5米到10米的距离之内，您点进去，它这会儿默认的会让您有一个这个密码的设置，您自己随便设一个，就您周围想共享的这几个人知道的一个简单点的数字，因为这种一般都是临时性的用，不是太长时间，倒不必特别的考虑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呢，其实这特别好使。假设哈，假设就是您那个流量富裕，您儿子孝顺给您买了一个 一百多个 G 的 没有这产品，四十封顶。 假设啊，就是特富裕，每月都用不完，人家也不给还您钱是吧？ 嗯。 哎，你出门的时候，你可以共享给身边的朋友 啊。 比如说你不愿意用他们家的 WiFi， 或者他们家那 WiFi 不好使， 对。 哎，你就试你自己的4G，然后同时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对， 让大家伙帮你用。 他最常用的一个地方，咱们现在是。出国的时候，好比说咱们一家三口出国，那没必要每个人都来一个当地的那个电话卡，对吧？就买一个当地的数据卡，搁在一个人的手机里面， 对， 然后把这个信号共享出来，全家人一起来共同的用就可以了。这功能主要在这儿使， 对，挺好使的啊，大家可以学一下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样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现在能不能卖啊？ 啊， 他说哪有卖擦衣服用的，就是比较纯度高的汽油？他想要一小瓶专门擦衣服用，因为过去我们衣服上蹭点什么东西，不就拿那个汽油擦擦就可以了吗？啊， 现在咱们的这类产品啊， 好像不行， 专门有叫干洗剂，哎，您去买，其实成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量呢会控制的非常的小。您这儿说要一小瓶，但问题是谁给您找这一小瓶去？你去加油站那儿，您说您自己拿一桶散打，这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别人那儿人都已经搁进油箱里了，也不可能给您再做出来，对吧？所以您还是去正经的这个卖洗涤用品的地方买干洗剂，跟汽油其实是一样的性质。 有那种喷的哈， 对， 也有那种液体状的啊。您反正想买的东西，确实这。不能自个儿买、啊、 法律不许可， 对，不合法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咱北京啊，哪有专门为老年朋友征婚交友的这个活动地点？跟年轻人没关系啊，专门是夕阳红，哎，这一波。 你要说光交友，咱别提征婚啊，先把朋友交了。 不，人家征婚搁前面了，人家必须要征婚，人没工夫交友，直接步入正轨啊。 因为我想要光交友的话，就各个商场门口那些广场，晚上跟着一起跳跳舞啊，做做健身操啊，很快朋友就多了。 啊、交友我们这里都可以交友啊。 征婚咱们不是也 有？交友咱们也有。为老年人服务的这块，但是不是专门为老年人，我们这年轻人中老年都混在一起。 对， 有没有专门就是哎，他有一个什么组织啊，或者一个什么地儿、就是专门为老年人牵线搭桥的啊？哪位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1831-058-7783 下边这个问题啊，这个最近得有两三周了，关于他的问题一直挺多的，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60到64岁的养老助残卡，很多朋友呢关于这个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人是听说这得到银行先激活金融功能才能免费坐车，这个前两天市民政局专门做了一个解释啊，这个卡呢就是为的是给老年人提供方便，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卡发到您手里之前啊，人家民政系统呢就已经把免费乘公交啊逛公园的这个功能呢预置在了卡里面，这个不存在说您要激活金融功能以后才能使用的问题，那金融功能您有需要您自己去激活，但跟免费乘公交逛公园没有关系，这您可以放心啊。 还有听众呢说之前呢错过了那个采集的时段，那现在呢还能不能再去补充采集？好像日子过了，应该是在11月15号之前申请集中补充采集信息。今儿都几号了？ 今天20号了呀。 哦，那完了。但是您可以再去问问，去这个农商银行问问，或者拨打这个他们的相关的咨询电话啊。 对。 因为1959年3月31号前出生的64岁及以下的老人呢，都可以在11月15号之前进行一个补充的采集。但是过了这个日子，还有什么渠道可以去补充？应该有一些社区是可以的，您去问问，通过社区再去申请一下，然后到那个农商银行再去问一下，反正相关的信息呢您都可以登录他们的这个 APP 北京通一个人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一些相关的信息啊。 其实就刚才你说这 APP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也就是就手可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其实这还真未必是中老年朋友 啊， 就咱们这一代人很多人 我都 APP， 对，他改不过来。但是呢咱们规范的叫法这东西不叫 APP 啊，咱们就说它 APP 就可以。 APP 我英语不好， 他已经是缩写，就一个 APP， 你说你还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这个跟国际交流也方便，要不您说 APP、 包括你买那鞋 UGG， 人家外国人都听不懂，人家管那叫阿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说这这还有皇子在里头，还阿哥。 我们不好跟外国人聊天好吧。App 啊 ，App 啊， App， 行，这些信息大家可以再去就近的这个社区啊、居委会再去问一下啊。下面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我跟香河，就是河北香河啊，买了一沙发 啊， 结果用了不到4年就开裂了 啊， 4年还行吗？ 得看您在，就是香河那地方，咱们都知道一个大家具城啊， 啊， 那儿也有卖高端家具的地方， 就 咱们这些对主流品牌的这些大厂也都在那儿有自己专门的这个展示的店什么的 啊。 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很多小作坊啊生产的这种，您这既然已经开裂了，我就不说物美价廉了啊，咱们就说价廉的这个产品吧。 对，关键是您多少钱买的，跟什么地方买的，这个其实都很重要啊。 有一些产品，那真的是说实话，您用一年就够本。 他说用了4年就开裂了，说给他直接扔了吧，怪可惜的。但是呢，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修。说想问问大家，就目前啊，咱北京哪还有专门修理家具的地方？ 建议您换一个，就这种事情吧，就都是得自己亲身经历。我这大概是10几年前，对，都得快20年前了。 十几年前的事就别提了。 不是，你知道怎么着？就是在香河买这个家具，其实看上去真的方方面面都很好，也漂亮，然后这个板子什么的也都不错。家里呢，我父亲这个眼睛大概比较敏感，他有这个青光眼，一进买了这个新家具的这个房子，闻着没有任何的味道，异味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只要一进去就开始流眼泪。那个时候不懂，今天我们才知道，其实那是甲醛严重超标的表现。你说这样的产品呢，当然您这可能已经4年了，甲醛也散得差不多了，但是又开始出别的质量问题了。 散也散咱自个儿家里了、啊、 对，我是觉得反正要不然 就算 了。 是这样，就是所有修理东西啊，不管是大件小件还是电器什么的、就是我们在考虑修的时候，首先就是它用的这个年头差不多了。 对， 如果你在考虑修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成本。 对， 如果说我们实际的这个成本支出已经超出了，不是实际的这个修理支出已经超出了您过去那个成本，其实真的不值当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即便是买车这样的大件商品，有的朋友可能开个6年呀、8年呀，也就准备说就直接二手卖了，再换新车。因为这个时候车可能会频繁的出一些零七八碎的小毛病，今天给你2000块钱修，明天3000块钱修，这一年下来，好家伙，哎呦，3万出去了，那还不如再加点钱买个新的呢。 当然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能接着用就接着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就是比如说安全角度或者说实用性来讲， 对， 您可以自己再考量一下啊。 嗯， 好，我们问问大家啊，什么地方可以给修这个开了裂的沙发？ 沙发， 13718036077，这是这位听众留下的求助电话啊，13718036077。这位听众呢也是求助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楼道里啊有3只刚刚断奶的小奶猫， 哦， 2只是白颜色的，1只是黄颜色的，说肉乎乎的可爱极了，可是这个猫妈妈呀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就没了 哟 啊，就不知道，反正就猫妈妈没回来，说想问一下哪位朋友喜欢猫啊，会养猫啊，能不能给这个小猫咪一个温暖的家。我呢养不了，但是我可以帮您给送过去、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呢，什么地方有那种收养猫咪的机构，他说我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啊。好，不知道猫妈妈失踪了多长时间了哈，其实按说它应该是回去的吧，除非时间特别长了， 有可能就是猫妈妈，您说这种情况基本上我们判断猫妈妈应该有别的意外，因为否则的话在这么小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在周边远远的看着，就是猫这个东西其实它特别的通灵性，你知道它在边上啊，它看着它等着，如果说有坏人来它马上窜出来，但如果看到是好心人，它其实它知道您是来帮忙的，它可能就在边上观望着呀，它就不过来了。但是呢像您说这种已经看了几天了，但是呢也没有，您也没有表达出收养的意思，那它其实还是会过去照顾小猫的，如果它没去很有可能它就是、 自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意外， 遇到别的情况了，对， 好吧，您可以一方面再观察着，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给您出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啊。我们希望在这寒冷的冬天呢，小猫咪能够早日找到妈妈，或者是找到一个新的温暖的家啊。另外也提示大家，因为每每冬天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流浪，尤其是猫，他们会藏在这个什么汽车底下呀， 发动机底下 取暖，所以如果您的车是停在室外的话，那您最好 开之前呢有意识的跺跺脚， 对， 哎，拍拍门让他出来，千万别伤害到他们啊，都是小生命啊。这位送猫咪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是13521417002，13521417002。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朋友们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条转让的信息。 天冷了，这东西也跟着有季节感啊。电暖手宝宝，哎，不对，这断句应该是电暖手宝宝，小巧好用，8块钱，13521118-1986，13521118-1986。这位朋友转这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啊？招财鱼，你听说过吗？是一种鱼的品种，还是说人给起的名啊？吉性，红颜色还是怎么着？ 哦，还是 什么叫招财鱼？ 不是摆件哈， 我对他，因为他说 应该是活的， 他后头说 家里鱼有点多， 对 啊， 我就知道有招财猫，这玩意儿这猫也招财，鱼也招财，他们俩是互相，这不是猫要吃鱼吗？ 嗯， 想把它送给喜欢的朋友啊，有意者联系13716013829，13716013829。 哦，刚才迅速的查了一下，就是招财鱼就是这样， 这不就原来的金鱼吗？ 对啊，叫招财鱼它就不一样了。你叫金鱼多普通啊，你叫招财鱼它能一样吗？你看卖都得多卖1块钱。 招财猫吧，好歹有只手在这儿伸，就是跟着晃两下，我知道有招财的意思。这鱼你说它不就在鱼缸里转吗？ 它就是看着红红的嘛，金的，就是比较喜庆嘛，哎，所以可能起了这么一个名儿啊。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有这种小意思在里面的。 哎，那卖马小的为什么不叫招财虾呢？这更红。 行吧，哪位喜欢啊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啊。这位听众呢他有一个标准的床垫，是1米5×2米的95成新，转让价格就30块钱，在翠城。哪儿的翠城呢？没说具体区域啊，反正就说在翠城。 嗯， 电话是13522324608，13522324608。 这位朋友啊，这个因为家里装修，想转让一台海尔的分体冰箱，258升，质量非常好，没有任何毛病，300块钱。电话是13671233950，13671233950。冰箱都有分体的了，我就知道空调有分体的，冰箱干嘛分两节儿还？ 就是上下的呗，或者是三节的那种呗，仨门的呗，就还大家自己叫那意思都不一样， 哦， 你知道吧？ 也许人家未必真是能分开的，是吧？ 嗯，这位听众呢有4把家用的木质餐桌椅，他给拍了个图片啊，不知道这家里搬家还是装修呢。其实这椅子还真不错，但是呢，被他堆的那个样子，堆在那儿了。椅子看着还行啊，这4把。餐饮呢是120出手啊，在东直门，电话是15510020239331551002，0933。好，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如果大家知道问题的话呢，也麻烦您分享给我们。一会儿见。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

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啊。刚刚我们第一时段的一些问题呢，有些听众朋友们都给我们反馈以及分享了。 对， 先说说这鱼吧。还真不是就长金鱼那样，人说人那名儿叫战船， 呵， 招财鱼也叫战船。你想都战船了，那不是一般鱼。 他是去抢钱去，那不是招财。 这个虎头虎脑的啊，有白的，有灰的，反正就是很多就是做生意啊，或者是这种有这种需求的人哈、啊比较喜欢这种鱼啊。行吧，那么哪位朋友喜欢啊，可以跟那位联系一下。你看还分什么黄金战船、古代战船、紫红战船、古代宏伟战船，应该跟他长的那个样子不一样，所以名字也不一样啊。 对，有年头了倒是。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呢说，刚才这个想买那个汽油洗衣服的那位啊，他说给您推荐一地儿，东四十字路口往南路东有一家石油化工商店，里面有卖那种给那个打火机用的那种小瓶的油，拿那个您做做清洗试试看行不行。那种是应该就是不超量还允许卖的。 行吧，这也是一个路子啊。不过就是您买一个那个衣服干洗剂、清洗剂， 其实比这个效果好， 也挺好的，因为它也还可以擦很多其他的东西哈，其他的衣物上的一些污渍啊。 因为汽油这类东西，就是您直接说拿它当这个洗涤剂用，虽然是这个性能上是可以，但是您得特别注意居室的通风，要不然容易有安全隐患。 过去用这个是因为没有 别的，没办法， 现在是有别的可以替代啊。这个价格上其实也没有说差多少，说多贵啊。 对， 我们再来说说怎么种香菜啊。这位听众说，香菜买回来呀、从根儿向上两寸切断。然后呢就给他种到花盆里，说几天之后就出香菜了。 这位朋友这更省事儿，都不用切，买回香菜、掰开叶儿，留住芯儿和根儿，种在花盆里。如果是香菜籽儿的话，就是咱们之前说的、一定在种之前要把壳手动破开。 上次那个有 那听众不知道种出来了没有哈？上次不是没种出来吗？ 也三四天了哈，按说发芽差不多了应该。 对，另外说这个切掉那个上半部分呢，您可以洗干净，搁冰箱里冻上 啊， 随吃随用啊。 对， 他说3块钱一捆儿，是这价吗？大家最近有没有买香菜啊？还有听众呢说了一个，就是电视节目说那上全是老年朋友征婚的。 对了，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晚上9点来钟有征婚节目，而一般都是中老年人，您可以推荐那位朋友看看，谢谢您啊。 哦，除了这个电视节目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比较正规的点儿哈， 活动的那种性质哈？ 因为一般老年朋友可能他不大爱上电视节目是吧，他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 嗯， 然后这个卡，养老助餐卡啊，有位朋友说，只要符合条件，您现在到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去补办，同样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有上门去录信息，错过那波呢，有集中补录信息，再错过了，您就自己个体单去也是行的。 对，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分享了，说已经在银行激活了，说但是呢现在还不能用。确实啊，有，其实它这个正规能够用的时间是明年1月1号开始。 对对，现在都是提前试运行算是哈。 现在大家不要着急，之前我们有听众说有的说能用了， 对， 但其实正规的就是全部统一使用是在1月1号开始，因为你想北京今年一下多了130多万张卡，它肯定是一波一波的来，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拿到卡的朋友您就拿着。别丢了，好好拿着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开通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往里面存钱，坐地铁的话可以从那里面刷钱。 对， 对，因为地铁不享受这个 免费乘车 优惠啊。 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帮几位听众呢回复一些新的问题啊。有没有住在西直门附近的听众，他想问问啊，就是那片哪有卖窗帘布的店铺？ 早20年我知道， 不是现在 一般 买窗帘，你这一动不动就10年20年的，就跟你没法聊天、啊。 20年之前就那边有什么金五星，你知道吧？大批发市场，然后在那个净土寺那块也有市场，这东西都有。 往事不要再提。 现在是真不知道了。 哎，我们得说现实生活眼前的事儿啊。一般我们现在家里面装修买窗帘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大型的，好，这一恨不得这一片这十几家全是卖窗帘的，就专门的一个小的店铺有卖窗帘布的，可能个别那种卖布的地儿兴许有 市场，反正卖这种布，您要说加工成窗帘人家肯定也给您做，但是和这种专门大范围卖窗帘，而且现在窗帘种类也很多，有布帘子，也有那些什么竹帘子啊，什么伸缩的呀， 啊，他还给你弄杆儿，帮你上门测量，然后帮你装，当然那个费用就不一样了。窗帘布就不知道您这个布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是厚的，是纱帘还是什么帘， 深色的浅色的什么材质的， 哎，要不要什么底下弄个花边啊，什么垂着之类的啊，这个其实都是有需求的，问问大家啊，在西直门附近有没有卖窗帘布的，电话是13581876360 13581876360，反正要单就买点布哈给挂上可能兴趣还好办一点，但是说就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可能得去那种专业的定制窗帘的地方了啊。 对， 下面这个问题啊，这怎么回答您呢？他说，哎，我这说了之后广告部不会说我吧，网上购物是某宝好还是某东好？ 哦，这么点没事，或者你再加一个 啊， 凑仨不就不说了吗？ 这个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是吧，其实都差不多。有的人就愿意在某宝淘，有的人就愿意在某东买，这个不大一样啊。 都是电商，各自呢也有各自的特点。当然你要说这个历史悠久呢，肯定某宝历史更悠久一些。某东呢后来呢也是在通过你说这种什么配送啊去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是真的让很多朋友感受到，是好比说夜里晚上11点了下一单，早上7点我还没起呢，敲门的人都已经就把东西送来了，他也有他的优势。但是呢各自，您如果经常关注新闻的话，也都看到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我们真没法给您建议。 对， 您自己。 反正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购买习惯啊。就是我听说，因为我不太在网上淘东西，我就觉得累得慌。就有人说吧，说在某宝上你可以买一些日用品 啊， 日常用品 啊， 但是你要说买点什么电器大件的吧，说，哈，那个。 这是他们说的啊， 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 的 啊。 我的观点跟之恰恰相反， 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要不然您就自个儿体会体会，或者多看一些那个评价，或者多问问身边喜欢网购的朋友，看看他们是怎么分享的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小奶猫的问题。有听众就说呀，说那个小猫咪呀， 啊， 如果失去大猫的喂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婴儿奶瓶，然后呢用这个牛奶， 嗯， 把它喂活了。 刚才那位朋友说应该是已经断奶了，就是现在可以稍微的舔一点那种幼猫的猫粮了，我觉得大致是这个意思 啊。他说几年前呢，我们单位就是捡到了几只还没有睁开眼的小猫崽，最后呢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嗯， 救活了三只。 嗯， 说我这个方式呢也是供大家参考啊。 嗯， 那行，如果大猫真的是不回来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小猫能够有人照顾，希望他们不要从此就成为孤儿，成为流浪猫啊。流浪猫。 嗯好，新的问题啊，一个小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个大朋友的问题， 妈妈，两个人， 妈妈， 对，都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先说小朋友，这位朋友呢说家里小孩五岁多，最近呢经常说头疼，也没固定的地儿，一会儿太阳穴，一会儿耳朵，一会儿头顶，一会儿后脑勺，而且问呢说也就是疼一下过后就好了，问是怎么疼呢？小朋友刚五岁又表达不清楚，去了儿研所，医生给做了简单的询问检查，说没什么事儿。回家了好了一段时间呀，这两天又开始疼了，说我这应该去哪儿看看，看什么科，或者有没有什么按摩手法可以缓解。因为儿研所的医生说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太想做 CT 啊，怕这个辐射。 嗯，你已经去了很专业的地方， 对， 请大夫这个诊治过了，那就说应该没有什么一些疾病上的问题。 对 对，所以可以考虑一下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了。 他说还有什么检查可以做吗？其实像这种情况，儿研所的医生应该经验都是很丰富的，您不必考虑这个再做什么检查。因为头痛这个事情呢，本身就有一类头痛，它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叫原发性头痛。真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跟他和平相处吧，因为我本人就是这种疾病的一个患者。 当然小朋友才五岁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里面的这种感受。还有一种情况，就现在有很多小孩啊，当然您这孩子有点小啊，就有很多上了学的小孩，由于这个学习压力大 啊，对对 啊，考试压力大，也会造成 头 疼胃疼，一写作业一到考试前他就不由自主的就疼， 精神因素 还是真疼， 真疼， 还不 是 假疼， 真疼，对对对。 然后你带他去瞧吧，去看吧，哪哪都没事儿， 对， 所以这就是心理因素和精神因素造成的。 对， 如果说您带孩子去了这么专业的地方看过了，那么没有说有疾病上的一些问题，身体上的问题，那可以考虑呢通过这种心理方面 调试一下， 来调试一下，看看孩子是不是最近碰到点什么事儿啊，或者有什么事让他紧张了呀，导致他出现的。因为五岁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你问他事儿吧，他属于那种半说得清 半 说 不 清的， 对， 哎，包括幼儿园里的事儿，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一下。至于您说的其他那些检查大夫都说不用做，那你也就说 就别做， 暂时先别做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好，这位听留了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28601244228601244。28601244。 再来看看这位大朋友，妈妈53岁了，有糜烂性的胃炎，每次啊到这个后半夜就都胃胀，睡不着，已经一个多月了。白天呢都很好，这个吃着药也只能是就是白天挺好没事儿，但是一到晚上就难受。有没有类似症状的朋友？您在哪儿看好的？这个给我们推荐一下。谢谢了，大家没有留这个电话啊，我看是不是后天也没有补发电话吧， 没，最好是留一个联系方式， 对， 好吧，这样的话大家方便跟您联系啊。 对， 下面有一个找你的 啊， 请问大鹏，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硬盘共256G， 就一个 C 盘，他想自己分区，请问 C 盘最少留多少 G 合适，同时不影响系统的使用？ 咱们现在用的电脑呢，当然一般来讲可能会留50G 左右，厂家或者是给您装电脑的人会推荐，但我个人的意见，像您要256G， 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的话，您不妨留到 100G。剩下的那些空间就给另一个地盘，不必分区设的太多，因为笔记本更多的我们还是平时便携的这样去使用嘛，它不是一个大量存东西的地儿。如果您真要有那种需求的话，您单买一个移动硬盘去专门储存各种照片呀、文档啊、数据什么的。笔记本电脑其实原则上说，像256G 这样的电脑，您不分区就一个 C 盘也是可以的，如果要分也给 C 盘留够100G 的空间。 好， 有听众说现在那个60到64岁的老年卡呀，坐车可以，上公园不成。他说我就去了动物园，我就买门票进去的。 哦， 您这天上动物园看什么去了呀？ 哎，你别看冬天去动物园其实有时候挺好的， 动物不都进屋了吗？ 咱也跟着进去暖和暖和。 好吧，有没有什么，我好多年没去过动物园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跟小时候还一样不一样了啊？小时候去趟动物园跟过年 过年一样，对对对。 现在也像过年，老那么多人。 现在净去那些大的什么什么什么海洋世界什么的，对对对，都是那种了，野生动物园。 行吧，有机会我们跟您分享分享去动物园的感受啊。好，有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个香菜啊，他们家那边香菜是1块钱。 一捆儿 啊， 对， 不知道是多大捆儿啊？ 对，这分捆儿的大小。 对，都是1两多，一块捆儿就是1两多的那么一捆儿，是1块钱，行吧？大白萝卜是2颗3块钱，在角门南站地摊买的。 香， 好吧， 这叫香菜萝卜汤。 行，还有那个卖窗帘布的啊，万里朋友说在新街口百货商店地下，说有那个窗帘布的。 对，这个几位朋友都提到这儿啊，新街口百货商场，然后呢，111，您从西直门可以直达，然后另一位 不得远是吧？ 不远，对对对， 嗯。 另外说那个，就是我说那金五星百货商城北面，就原来的金五星百货商城北面，现在有明光建材市场，那里面有做窗帘的，这都离西直门不远啊。 好。还有管庄，您这一下给支管庄， 这一 人在西直门啊， 一东一西的就算了。 当然了，管庄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万一你也买窗帘布呢，是吧？ 对。 红花说，大型管庄装修市场也有卖各种各样的成套的窗帘的，说我们家窗帘就是跟那儿买的。 哦。 他管安不管安也不知道。 一般，反正窗帘这种东西，有的就是家里要装修的话，工人师傅们这个就手弄。搭上给修了，也装不了多少钱，其实 得看怎么装了。如果是那个可钉可铆梁的那个、还就得人家弄窗帘的， 得有设计费用， 要不然不合适呢。 对对对，它有什么侧钉的、顶吸的什么的，装饰也不一样。 行，这位听众给我们反馈啊，说昨儿求的电熨斗我就求到了，一位女士免费送我俩。 哎呦呵， 一个还不行，送了俩，说特别由衷的感谢她，无私奉献的好人啊，祝她一生健康、幸福、快乐。 人家双手能使梅花，能写梅花篆字，哪有双手拿俩熨斗熨衣服的呀？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一些转让的信息啊，也是七七八八，什么都有。 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9成新1米宽的床，床呢是带箱子的那种，可以放被子、衣服，容量大，价格您看着给就行。13520426080，13520426080。这位朋友转让老式电火锅，只用过一次，100块钱，有商量，东西在五棵松附近，可以先加微信看货，电话13651383493，13651383493。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飞利浦榨汁机想转让，60块钱，买的时候298，电话呢是13681437235，13681437235。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儿童推车8成新，东西在安定门，40块钱转，电话是17343068653，17343068653。这位朋友，这是帮邻居转让的闲置物品，吸尘器、豆浆机各一台，各50块钱转让，还可以再商量。电话是13521285137，13521285137。 真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忘记。 逃离，所有距离变成零。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 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 这首歌曲充分地表达